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在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火焰居》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年是密云水库动工兴建60周年。60年前，京北密云群山间潮河白河河谷中，几十万民工喊着号子，用人力堆砌拦河大坝，仅仅2年时间，大坝全部落成。燕山群岭间高峡出平湖，密云水库漾起万顷碧波，2年时间就建成密云水库，这是一个奇迹。无数普通劳动者和大量科学技术人员共同缔造了这个奇迹。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密云水库工地上，工人们的感人事迹数不胜数。据当年的北京日报报道，密云水库上曾经有一位单臂英雄李世喜。李世喜是一名朝阳区的普通农民，他虽然身有残疾，但是参与工程建设从来不甘人后。1958年春，他主动报名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十三陵水库修完后，他又主动请缨转战密云水库。在密云水库工地上，李世喜带领22名年轻人组成突击队，推车运土上坝。工地上千军万马，只有他一人是单臂推车。凭着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毅力，凭着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实践经验，李世喜一点不落后于其他健全的工友。开始他的小车一次只能装上300-400斤土，后来他改装加大了小车的容量，一趟能装700-800斤土。可问题又来了，车子一沉，他的独臂不太好掌握平衡，于是他把挂在肩膀上的袋子加宽，减轻扶手重量，并在车子两侧各加3-2个土筐，使重心下移。这样一来，小车既稳当又能装。突击队员们纷纷学习李世喜的经验改装小车，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一时间，李世喜精神传遍工地，他带领的青年突击队成了工地上的标兵。由于当年施工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以人工为主，密云水库调集的京津冀三地28个区县的20万民工参加建设。正因为有无数李世喜式的工人无私奉献，密云水库才能创造1年拦洪、2年建成的奇迹。周恩来总理时刻牵挂着劳动者们的生活和健康。王宪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说，民工2班作业，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休息时间太少，你们要考虑改成3班制，这样才能有劳有逸，有利于安全生产，有益民工的健康。接着他又问，民工工资发了没有？没发的赶快发到他们手里。冬天已经过去1个多月，民工们是否已经换上了单衣了？民工们生了病能不能及时治疗？民工多少天能看一次电影？鞋子破了有没有地方补？喜欢抽烟的人到哪里去买烟？有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想吃点水果，或者伙房的饭不合口，想吃点面条怎么办？民工要给家里写信，到哪里去买邮票？一国总理竟然能为民工们考虑得这么细致入微。 让王宪感到十分惭愧。在那个提倡大干苦干的年代，干部们往往只看到群众的热情，却忽略了对他们的关爱。由于工期紧，任务重，密云水库和当时修建的许多水库一样，是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因此许多设计在施工中还有可能发生变化。白河主坝的设计变化最大，也最让张光斗揪心的，当属导流廊道的变化。 在奔流的大河中央修建大坝，要先修建导流廊道将河水引走，这样工人才能在没有水的河道中施工。在修建白河主坝导流廊道时，张光斗提出可以将廊道放在山边的岩基上，廊道中只要用上足够的钢筋，再在前面建一座进水塔，以便水库蓄水时能及时关门，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张光斗的方案被总指挥部采纳了，但是不久出乱子了。一天傍晚，张光斗的助手吕英三告诉他，有学生提出导流廊道的钢筋没必要那么多。那时候正值大跃进，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偏差。因为过分追求快和省，参与密云水库设计的清华学生中有人提出，总指挥部要求在1959年6、7月间建好白河主坝，那时汛期还没有来临，白河水位不会太高，导流廊道不会受到洪水的巨大冲刷，所以没有必要用那么多钢筋。抽掉廊道内的钢铁可以节约一大笔资金，而且大坝修好后导流廊道就没有用了，用不着那么高的建设标准。张光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大坝不能在1959年汛期之前完工，导流廊道将肩负起艰巨的泄洪任务，所以廊道需要有足够的钢筋支撑才能度过汛期。那天晚上，张光斗与提出抽掉钢筋的学生一直辩论到凌晨四点，学生就是不服气，最后张光斗只能拿出老师的权威拍了板，不同意抽掉钢筋。当时张光斗就感到省钱派不死心，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三峡考察期间，他们竟然自作主张抽掉了导流廊道里的钢筋，而且还取消了修建进水塔。1958年12月当张光斗从三峡考察回来，惊讶地发现设计中的进水塔并没有建。这时他的助手吕英三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更要命的是导流廊道里的钢筋也被抽掉了。张光斗一听大为吃惊，廊道抽掉钢筋泄洪时会非常危险。整整两天他一言不发地在河边走来走去，吕英三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怕张光斗想不开跳河。1959年1月，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视察中听说了廊道被抽掉钢筋的事情，他找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和总指挥王宪，强调了三点。第一，施工期间请张光斗先生常驻工地，随时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第二，技术上要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能要求张先生做他不同意的事儿。第三，密云水库的重要设计图纸必须经张光斗审查签字才有效，否则一律无效。在这以后，张光斗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密云水库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坚决支持下，张光斗摆脱了不必要的干扰，密云水库的建设质量得到了保证。 然而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不出张光斗所料，在1959年汛期给刚刚筑起的白河主坝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那年8月4日起，一连几个昼夜，北京地区乌云密布，普降大雨，潮白两河上游洪水奔流而下，库区水位猛涨，一时间天连水，水连天，白河主坝坝坡很快出现了险情。当时坝坡还没来得及做任何防护，光秃秃的坝面经受着大水的冲刷，大坝顶面和砂石坝被砸出许多深沟，眼看着夯实的砂石坝体如泥石流一般随水下泻，工程技术人员心急如焚。为了保护白河主坝，几万名民工不分昼夜地垒石阶、堆起埂，手持绑着大石块的精坝，日夜守护在坝坡上。那几天，1000米长的坝坡上面坐满了民工，他们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保护着白河主坝。大雨一连几天下个不停， 张光斗最担心的被抽掉钢筋的导流廊道果然出现了险情。当时导流廊道泄洪量已经达到每秒240立方米，超过最大设计过水能力近每秒100立方米。廊道出口的净水池被完全冲毁，尾渠两岸崩塌，水流产生漩涡，出口处被冲出了一个大深坑。随着洪水倾泻而下，大坑不断扩展，很快便扩大到大坝脚下。眼看着坝脚的沙石被卷到了漩涡中，千钧一发之际，保底支队副政委刘志礼纵身一跃跳入急流。就在大家呼喊着救人时，刘志礼从水中钻了出来，他挥动手臂指挥民工向他指示的方位投大石。幸亏他及时找到了关键位置，大坑才没有继续扩大，大坝转危为安。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只听张光斗大喊：你们快听！几位技术人员跑到廊道出口一听，廊道里发出一阵阵轰击声，断断续续犹如雷鸣。张光斗神色紧张，头上冒出冷汗，单凭声音他就判断出这是廊道即将崩毁的征兆。技术人员们大惊失色，大家都知道廊道一旦崩毁，大坝就会决口，几亿立方米的大水倾泻而出，对于潮白河下游的人民群众将是一场灭顶之灾。雨一直在下，库区水位节节攀升，怎么才能控制水位呢？张光斗大胆提出把走马庄副坝扒开一个缺口泄洪。正在庐山开会的周总理一直惦记着密云水库大坝，几次来电话嘱咐指挥部务必竭尽全力保住大坝，绝不能让下游人民蒙受损失。几十万工程技术人员奋战一年才建好的大坝就这样扒开，谁会不心疼呢？焦灼时刻，钱正英拍板：周总理说过技术上要听张光斗的，扒开走马庄副坝。 一声令下，驻扎在白河工地的一万名解放军和几万名民工立即集结到走马庄副坝前。到了10日凌晨5点半，走马庄副坝终于被扒出一道100余米长、10来米深的缺口。库水自缺口溢出，一下子缓解了白河主坝的压力，导流廊道泄洪也减弱了。就在这时，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雨突然停了，云开日出，雨过天晴，水也不涨了，白河主坝和导流廊道安全了。此后一直到汛期结束，北京地区一直艳阳高照，密云水库成功度过了汛期。到1959年8月，20万建设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蓝洪大坝，完成土石方2528万立方米，占工程总量的70%左右。白河和潮河两座主坝以及其他5个副坝先后达到或超过蓝洪高程。密云水库的蓝洪成功不仅免除了下游洪灾，而且大大减轻了涝灾。1959年9月1日，20余万建设者在密云水库工地上举行了庆祝蓝洪胜利大会。主席台设在白河主坝坝顶，北面是碧波万顷的库区，南面是一片麒麟人海。一年蓝洪的目标实现了。 好了，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我们欣赏完了。建设者们的冲天干劲儿和豪迈情怀仿佛也感动了苍天。人努力天帮忙之下，密云水库终于实现了建设目标，这是真正的百年大计。6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受密云水库的责备，能够避免洪水灾害，饮上一杯净水。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火焰居》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北宋末年，萍乡府有一个乡绅，姓黄名张，曾经做过吏部尚书，后来告老还乡，安享晚年。黄张夫人早亡，撇下一个女儿，名叫黄桂英，生得身若杨柳，面如芙蓉，又知书达理，举止端庄。黄张视为掌上明珠，